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 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 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434集。豪雄 牙弯玉口变群声，全身而退，他的驴子调转方向，油纸伞微微歪斜，让侧面的青袍摆被雨打湿。曾玉还在震惊中，撑着桌沿抬手想要再换圆桌一声。后方的杂兵无声地架起弓箭，那搭起的箭抵着手指，把弦绷得全满，雨珠在油纸伞沿连成珠串。亚万玉呼吸微乱，紧攥的帕子早被浸红了。学生迟于败追出几步说， 沈泽川谋取天下，要封沈威的牌位，此举不仁不义，我即便是死也不会跪他。 瓢泼的雨埋没了杨文玉的咳嗽声，他回首时紧抿的唇线却微微扬起，油纸伞滑落在地，他的发湿透了，却斩钉截铁地说， 我们士气中薄，从始至终只论沈魏兵败之过，辅军平定山河为苍生，不娶妻不生子，更要重翻永仪旧案为忠臣昭雪。你不用跪，待社稷安稳，百姓富业，天下粮仓充裕之时，辅军 那剑居然离弦，弦在雨中嗡的弹出飞珠，锐利的锋芒眨眼就到了姚文玉的面前。说时迟那时快，青竹剑的快剑猛然翻叉而下，在砰的撞击声里，乔天涯已经落地。沈泽川摇立望楼，看着曲都的方向，风拂动他的长衣，那暴雨中竟然夹杂了星点冰雪。 两军会谈不斩来使， 府君说， 曲都这是欺我中薄无人。 乔天涯缓慢地站直身，立在杨文玉的前方，被淋湿的发缕挡住了眼睛，他拇指推开刀鞘， 拔刀。 禁军的铠甲覆着雨水，刀光霎时间闪烁如流，像燃尽。 曾玉见那剑出去便知不好，又见禁军拔刀，情急间竟也呕出血来，他狼狈地掩住口说， 何人动手？ 他在来时就嘱咐罗木严令杂兵不要动，这一箭出去，不论杨文玉死没死，曲都都万劫不复了。谭太虎拎刀疾步冲向前方，震声吼道， 言而无信，去你娘的城下会谈。 禁军在雨中整齐飞奔，地上的泥水迸溅，他们齐刷刷地抹刀，在头牌旋身劈砍时撞入杂兵群中，刀光剑影刹那笼罩了暴雨。高台上的桌椅咣当翻倒，学生们扶起曾玉，在惊慌中后退。 住手！ 曾玉仍然抱有幻想，在擦血时急声说， 夫君且听我一言。 禁军已经冲过界限，没有人再听曾玉说话，他淋着雨，官袍挂在身上，忍受雨雪扑面，终于失声哽咽起来，朝着曲都的方向说， 我愧对皇上所托。 曲都的铜钟轰然撞响，李建廷知道那不是雷声，他扶着柱子缓缓步入雨中，额间的花钿遇水而散。他看着阶下的薛秀卓，像是刚刚认识的。 你有白银万两。 李建廷抬臂指向绝西的方向， 还有百姓拥戴，到绝西去找个新的皇帝，还能再与沈泽川一战。 薛秀卓也看着李建廷，半晌后他抬起手摘掉了自己的乌纱帽， 我是李氏朝臣。 李建廷露出笑容，他越笑越大声，在笑到满面雨水时流露出点天真。他凑近问， 老师，我学成了吗？ 他一生都卡在缝隙里，在抠烂食指的指甲后，终于变成了容器。他来自泥洼里，却承载着绝地的天河。他好学刻苦，甚至算个天才，但他同样无力回天。 本可以更好，是老师资质平平。 薛秀卓看着手中的乌纱帽， 我是走偏了的刀刃。 他很早就知道自己不聪明，策论记不住，只能死记硬背，彻夜彻夜的熬，喝口水的时间都是浪费。他在最冲动的年纪里被光成帝挫伤了锐气，认识到看似繁华的大周实际上贫瘠一片。薛修卓没有想过自己会走这条路，但是他见证了齐慧莲一闪而过后爆发的骤亮，那片刻的光亮让他燃起了希望。他追随着齐慧莲，固执地认为大周还有救，可是现实总那么令人失望。他崇拜并且尊敬海良医，然而他又逐渐和海良医分道扬镳。他们都想挽救大周，他们没有人成功。 你将我带到这个位置，这里却没有人愿意讲道理。太后指使韩臣，韩臣又暗示福满，他们都想杀我。 李建廷抬臂把额间的花点擦得一片通红。 皇帝不可以还手吗？我不杀他们就是死啊。 他转过身， 我们小心谨慎地待在笼子里，纵使雄心万丈也没有那个权利，更没有那个时间。 李建廷很白，这是在薛府内养出来的假象，在这层衣裳底下他遍体鳞伤。当他站到这里就是李建廷，没有人会询问林婷的去向，仿佛林婷就是该死。 这世间人杀人其实不需要律法，男人强壮的身躯碾碎了我的骨头，我掉在地上。 李建廷回首对薛秀卓说， 路过的人都觉得脏，没有任何人会追究他们，好像是我心甘情愿躺在那里。死掉一次就应该被视如弃履，不能再站在人前。 铜钟的撞击声愈渐延长，雨水漫过两个人的袍摆，天阴沉沉到看不清电影。李建廷讥讽道， 那是我的错吗？老师，我听从书本的教诲，甚至没有杀了那些渣子。你带我离开湘云坊的那日，我以为我会报复，可你教给我仁义道德，我待在这烂透的王宫里需要忍耐，在这数年里没有一刻荒废。我追赶着所有人，最终我们还是一无所有。 他胸口起伏，有太多事情不甘心，在那极端的忍耐里他终于爆发出来。李建廷指着这双眼睛说， 我不靠这双眼睛而活，我不像任何人，我是李建廷。 他猛然摘掉发夹的金钗扔进雨中，轻蔑地说， 去他妈的贤良公署，我是个皇帝，我是李氏最后的皇帝。 惊雷炸响在天穹，把宇宙每个人的面容都照得雪白。李建廷脱掉湿透的长衣，甚至扯掉了繁琐的发钗，寒声说， 我与大周共存亡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 了。